好不好？ 没问题。 嗯， 那我就唱一段《墙头马上》当中的一段昆曲的插曲。 好。 他居船为妻汉教台分明寒春桃花塞秀大大挽袖儿把眉梢遮盖软绵绵悄语酸啊拨弄裙钗。 他从这儿就可以转京剧了，下面就是转京剧了。 哦，那咱们就接下来唱唱京剧，看看刚才这是昆曲。 哎，昆曲就直接转过来了， 转过到京剧来，这个看看京剧唱的怎么样。这个翁佳慧再接着唱。 可以可以。拨弄裙钗，一夜颦一笑勾人爱，一嗔一怒口心开，春情缠绕深幽魂灵外，禁不住保暖去温香埋。 这个刚才呢是翁佳慧呢演唱的这个一段啊，刚才先唱的是昆曲，后来唱的是这个京剧啊，不错，这个是，好好努力啊。这个不知道北京的观众对你的演唱是什么样的评价啊？是不是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 嗯，对，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学的都是昆曲嘛， 嗯， 然后我的发声，然后都是属于昆曲这边的， 嗯， 然后京剧呢，我之前也学过一点唱段，但是学的并不是我自己感觉并不是很满意， 嗯， 然后昆曲小声和京剧小声，而且音区都不一样， 嗯， 昆曲小声是属于那种中低音和中高音，它的分界你不会听得特别明显，它是真假声结合比较好， 嗯， 所以它有时候就是说真声这块用的比较多。然后京剧呢小声它是纯的就是假声， 嗯， 然后而且是京剧小声因为叶派嘛，它力度特别讲究，然后昆曲又是属于那种比较柔和的， 嗯， 在很多方面作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在就是力度上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当时在帮导演班同学排这个戏的时候也考虑到各方面的声音方面的困难啊，还有他要求就是这个角色必须是属于很阳刚很青春，因为之前演的都是才子佳人戏，属于偏传统的，在人物的个性上面的塑造并不是很多，应该是比较讲究传统的一些手眼身法步啊和到位，然后这个戏的这个裴少俊这个角色应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是的，我想这个京剧啊和昆曲在演唱上它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对，完全不同， 所以你这个转换的还需要磨合。 对对对， 啊，没关系，慢慢学习。 对对对。 好，那么刚才呢咱们提到的是墙头马上哈，那下面呢咱们来看看另一出是传统戏清风亭。 啊，这个清风亭呢，这是一出这个比较有名的传统戏了。 嗯， 南有麒麟童的

请听迟小秋演唱的《春秋亭避雨》。 天晴各自散去，管他哭不哭呢。 你管他则神啊，你管他则神， 你呀、啊、跟人小你变狗毛。小姐他不告诉我， 你说了不算，我妈说了才算呢。妈呀，有绿马吗？ 有有有。我是 咱们家乡啊都让大水给淹了，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是见不着面儿了。 朱楼， Thank you.